阿超发表网志，呼吁市民在明日的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为港为己投一票。李家超表示，明日是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的首场立法会选举，由选举委员会界别、功能界别和地方选区合共选出90名立法会议员，意义重大。他懷著熱切期待的心情準備投票，並且迎接新一屆立法會誕生。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2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89宗屬於本土病例，其中77人在浙江確診，陝西有7宗，都是在西安市發現。廣東有2宗，全部在東莞市發現，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1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包括2宗本土病例，都在西安市发现。内地至今累计100,201宗确诊，4,636人死亡，93,917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今朝本港普遍地区气温较寻日低5度左右。在早上10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在南沙之东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颇大，听朝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多云有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沙田路近威尔斯新王医院。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威尔斯新王医院。另外，在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早前都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咁但而家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提提大家，赤柱有特别交通安排，咁由而家直至到晚上嘅11点，赤柱市场道同埋赤柱新街咧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城巴特别路线73S 就会由下昼嘅5:10提供赤柱村至到海洋公园站嘅服务。另外，渡轮消息方面再提提大家啦，今次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富裕小轮咧而家屯门往返大澳嘅航线终点站系改为沙罗湾，暂时都系唔经大澳嘅。咁但系会有屯门直航至到大澳嘅班次咧，由11:30开出。另外，大澳直航至屯门嘅班次咧就会由下午嘅2:45同埋下午嘅3:45开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青山公路维园村去九龙、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世界是无常的，即使讲起景色，亦都会随住时间而会改变。 一分钟阅读，岑日飞。 但系有啲景色，即使改變了仍然是值得我們很欣賞的，例如香港的獅子山，因為有了獅子山就令我希望香港永遠保持獅子山下的精神， 感覺香港情懷依然。 香港電台第一台， 我們一直都在。 每一張選票都承載著我們對這個地方的理想和我們對生活的願景，一直以來 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谭永辉。 早晨，陆宇光。早晨啊，早晨，陆宇光。早晨，各位听众。 欢迎大家收听咧，系呢个国际时事节目啊，十万八千里啊。咁希望喺呢一个小时嘅节目里面咧，为大家带嚟一啲嘅国际议题，同大家讨论下啦。 系啦，咁啊，仲有两个星期就新嘅一年就嚟到啦。咁啊，有好多嘅地方咧都迎接呢个新嘅一年咧，有唔同嘅方式啦。咁啊，其中我哋今日开场第一个讲嘅话题咧，就同呢一个打工仔有比较大嘅关系。 是啊，因为呢就譬如我哋身处香港啦，咁身处香港呢嗰个工作时间比较长呢，咁都系即世界排名都知道㗎啦。咁但系呢就大家就有时都会反思啊，其实呢系咪真系需要每个礼拜做咁多个钟头嘅工作㗎呢？有冇啲国家可以真系减少少少工作时间而又不失嗰个效率呢？咁见到呢而家就有唔同嘅国家呢都系做緊一啲嘢，你都试验下，譬如系少啲嘅工作时数，少啲嘅工作日子。有得唔得咧？咁嗱，見到咧最新呢個嘅規定咧，就嚟自咧係亞聯油啊。亞聯油咧就宣布啦，就喺出年嘅一月一號開始，每週工作五日咧就會改做四日半。佢哋嘅工作時間咧就會係星期一至四朝早7:30至到下晝3:30，同埋咧星期五朝早7:30至到中午，就成為咗全球第一个吓每周工时少过五日嘅国家啦， 打工仔十月就翻4.5啦，咁就星期佢哋嘅星期五咧就翻半day吓，翻上半昼啫。咁呢一个嘅改变咧，就喺亚联油嚟讲咧，会适用于咧除咗系即系打工嗰啲地方之外咧，就公共部门啦，同埋学校。迪拜当局咧就话咧，所有嘅私立学校咧都会跟随呢个新嘅改变嘅。不过咧，亚联油当局咧就冇说明咧，私营企业系唔系都要即系全面咁样去采用四日半嘅工作模式啦？咁因为公共部门开始嘛，咁但系咧表示咧，只要公司遵守劳动法咧，就可以保持灵活性嘅。目前咧，亚联油嘅劳动法咧就规定咧，员工每个星期最多系做48小时，最少要有一日休息。 嗱，今次亞聯油嘅決定咧，亦都係創咗穆斯林世界嘅先河嘅。因為咧星期五咧，對於佢哋嚟講咧，傳統就係伊斯蘭教嘅聖日嚟嘅。咁穆斯林咧會喺星期五祈禱，咁所以咧就大部分嘅海灣國家咧，通常都係咧星期四五係週末嘅法則嘅。 通常係咁啊。咁我即係曾經工作關係咧，去過呢個中東嘅一啲地方啦。咁嗰陣時佢哋都星期五佢哋當星期日噶啦。咁但係呢一個狀況咧，其實喺唔同時間有時會有啲嘢變化嘅。譬如以亞聯油為例啦，以前咧亞聯油同大部分嘅穆斯林國家一樣咧，星期六咧，即係所謂或者應該叫週末啦，成個週末咧就係星期四五嚟嘅。咁到2006年嘅時間咧，佢係改過，將週末咧就改為星期五六。咁當時新嘅轉變之下咧，就再由咧，应该话嚟紧一月咧，即系再由咧呢个星期五六咧，就改翻到星期六日啦。呢一种咧最新嘅改变咧，就可以话咧理解为同西方接轨咧，因为一般嘅好多西方嘅地方都系周末就系星期六日咯。 可能好多嘅商贸啊、金融啊，咁如果要同西方接轨咧，就可能要将个周末摆翻喺星期六日啦。 即系我公司即系话我周末前赶俾你啦，咁我嘅周末同你嘅周末唔同咧，就有啲拗教啦。 要理解上一样先得吓。 系啊， 嗱呢个就系穆斯林国家一个比较特别嘅状况啦。不过讲翻咧，就系一周工作四日半，咁又有乜嘢好 處呢？嗱，亞聯酋當局就話咧，新嘅工時可以令到員工咧就保持工作同埋生活平衡啊！我哋成日都講啊 ，work-life balance 啦嚇，咁啊，從而提高競爭力嘅。咁另外咧，就由於過去嘅週末係星期五六啦，同西方國家唔同，咁啊，而家統一咗之後咧，相信咧就有利翻經貿同埋金融嘅交易活動。 咁啊，從呢一個經濟學分析係點咧？嗰啲專家就認為咧，亞聯酋改變工作時數由政府部門開始咧。是一个战术错误，因为这样会加强这个官僚的惰性。 另一方面，由于亚联酋十几年来就一直都是中东的商业活动的核心地带，而且长久以来就跟沙特阿拉伯有些竞争。有些分析就说亚联酋在抢紧这个沙特阿拉伯之前改变每周工作时数，有助这个吸引国际企业投资，亦都能够巩固亚联酋在中东商业活动的地位。 在调整工作时数，通常都是讲紧向即减少啦，好少是 越加越多的用立法手段。咁大家都很关注，即系全球个经验系点咧？冰岛咧系曾经开展过咧四天工作周的经验噶，呢个试验咧分别喺2015啦，同埋2019年嘅时候啦，仲有2017至到2021年咧进行嘅。参与试验嘅2000几个人咧，每周工时咧由每个礼拜40个钟。減到大約35個鐘啊！大家好羨慕啊，可能但係呢個人工不變喎，咁就發現咧減少嘅工時咧，可以減少員工嘅精神壓力啦，同埋過勞嘅情況啦，但係工作質素咧冇受到影響喎。冰島嘅經驗 啊，咁大家就睇睇咧，究竟嚟緊啊亞聯酋嘅經驗咧，又會係點啦？咁好啦，講完關於工作時數嘅一啲討論之外咧，就係跟住落嚟又講講大家非常之關注嘅疫情嘅情況啦。咁面對住而家嗰個疫情嘅大流行啦，甚至變種病毒嘅出現，咁有乜嘢嘅方法去到處理咧？咁嗱，見到咧係歐洲嘅奧地利啊，佢哋嘅政府就計劃喺2月咧就強制14歲或者以上嘅人士接種新冠疫苗。孕妇同埋因为医疗原因冇办法接种疫苗嘅人就会获得豁免。 奥地利嘅卫生部表示咧，会每三个月检查一次疫苗接种登记册，并且会提醒咧仲未打针嘅人要喺下一个截止日之前完成接种疫苗，或者系攞到医生签发嘅豁免证明。 第一个截止日期就是明年的3月15日，而违例者每三个月就会被罚款3600欧元。换言之，如果一直都未打针的话，就会面临每三个月都要被罚款一次的情况。不过当局就说，考虑到市民的财政状况，如果法律诉讼期间市民是打了针的，有关的诉讼就会取消。 奥地利咧，同好多欧洲地方一样啦，即系个疫情都系反复啦。其实再早之前咧，即系都几紧要啦。咁但系依然都见到有啲人喺街上边冇戴口罩啦。其实喺早一段即系比较紧张嘅阶段咧，已经即系提咗出嚟噶啦。依家呢个即系话用一啲方式咧去强制公民去打针。奥地利卫生部官员咧喺新闻发布会上边话咧，佢哋唔系想惩罚冇打针嘅人，而系希望咧赢得佢哋嘅支持，并且系说服佢哋咧去接种疫苗。 目前咧，奧地利就大約係70%嘅人完成咗係成個嘅疫苗接種過程。不過咧，好多奧地利人咧對於疫苗咧都仲有懷疑嘅態度啊。咁早前咧，奧地利就曾經對於未打針嘅人實施禁足令同埋全國封城。咁民眾咧，除非係即係買一啲嘅生活必需品同埋做運動之外咧，否則咧就不得外出。咁啊，實施呢個措施之後咧，嗰個接種率咧就由60%上升至到68%。所以見到咧，即係某程度上一啲嘅強制措施係可以推高一啲嘅接種率嘅。 呢個做法咧，亦都喺歐洲其他嘅地方咧，都有意繼續即係再做啊。咁就例如德國咁啦，12月初咧都係決定咧限制未接種人士嘅行動，只准佢哋咧係即係出外咧係買生活必需品嘅啫。 咁而另外就譬如话新加坡啦，近日亦都宣布咧，系任何未接种疫苗而感染病毒嘅市民咧，一旦确诊嘅话咧，就要自己俾翻医疗开支吓。咁而捷克亦都话咧，出年3月1日开始就会强制要求6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接种疫苗。而希腊政府就宣布，出年嘅1月16日开始，所有60岁或者以上嘅市民咧，就必须要打最少1剂嘅疫苗。如果唔遵守规定嘅话咧，就会罚款100欧元。 好似 斯希臘呢一種咧，即係比較上強制嘅做法咧，咁會唔會喺歐盟嗰度，即係全個歐洲咁樣去做咧？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咧就話咧，應該由翻歐盟成員國咧係自行決定啊。講開呢一個接種率咧，今個禮拜有個新聞咧，就係新西蘭咧，佢哋嗰個接種率咧就達到佢哋90%嗰個嘅目標。咁當然咧，有一啲嘅報道咧講咧，因為佢哋喺啲人去打針嘅時候咧，究竟佢驗證嘅身份咧就不算。即係好嚴格嘅啫，即係你噏得出一啲提供一啲嘅資料嘅啫，但係就即係冇話一個相就對下你係咪嗰個人，咁就有啲報道就話有啲人係一日裏面咧打咗好多針啊，打咗10針都有，即係因為佢哋係即係幫人去打，咁又有收錢咁嘅情況啦，咁就呢一個接種率裏面咧，高嘅接種率裏面咧係可能包含咧呢啲嘅元素，咁當然未必係多數，咁但係新西蘭嗰個嘅接種率咧係即係一路咁樣去推高，咁又去到一個90%咁樣嘅門檻。 讲开新西兰咧，咁近排有一单新闻就系话咧，新西兰就计划禁止向年轻人卖烟草产品啊，咁希望咧就可以达到一个无烟嘅目标。咁究竟啊，点样睇呢件情况咧？休息翻嚟，我哋亦都请咧专家同我哋一齐倾下。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同学们一齐揾嗰个叫踩人嘅记者。睇住柳眉嘅指应，郭心刚先至发现，原来呢个记者就系张峰在。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至下午1:00，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咦，执埋咁多水樽嘅瑞文， 系啊，世杰，我都要身体力行攞去回收，为环保出一分力啊！ 诶，啱啦，俾啲我啊！ 吓。古古怪怪咁嘅你，想点？快啲讲！ 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时装环保达人，介绍用再生胶樽做靓靓 T 恤，预埋你 size 噶啦。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长者点样应对寒流。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谭永辉、陆宇光，10,000,8,000里。 新西蘭呢個嘅禁煙計劃咧，就講緊係計劃咧，就係規定2008年之後出世嘅所有人，終身都唔能再買咧香煙或者係煙草產品，最快咧就希望可以喺2027年實施嘅。 咁即係話大概13歲咧，即係如果2008年出世嘅人，咁呢一個即係去好明顯係禁止，即係或者係控制啦嚇呢一個年輕人咧去吸煙嘅。咁就除咗話禁止新一代嘅購買煙草產品咧，新西蘭咧同都係同時咧係提出咧減少售賣香煙嘅零售店。嘅數量喎，咁就由而家大約有8,000間咧，希望咧係減到去咧500間以下，咁就相當大嘅幅度啊。另外都會降低咧煙草產品嗰個尼古丁嘅含量嘅。 咁呢個時候，不如都請嚟一位專家同我哋評論下今次新西蘭嘅政策啦。電話旁邊有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何世賢教授喺度啊，何教授你好， 早晨你好。 點樣理解今次新西蘭嘅禁煙嘅政策咧？算唔算係全球最嚴厲嘅一個國家？ 我都系欢迎呢啲政策嘅吓，咁特别系咧嗰个限制呢、這个出生嘅年龄啦，即系逐年增加，以至而家嗰啲细路仔咧系佢哋长大之后18岁之后咧都系唔能够买烟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做法啦。当然都唔系佢哋第一个去讲呢件事嘅吓，即系好多年前已经讲话系新加坡有提议系话2000年之后出生嘅唔俾买烟仔咁样。咁但就冇落實到嘅，咁紐西蘭會係第一個國家咧，係建議咧真係會咁樣做，當然要等佢通過啦嚇。咁就不過呢、這個雖然係好，但係咧都係要嚟緊幾十年咧，都係依然係社會度咧係有吸煙嘅情況啊，咁都未唔係個完全解決到。呢、這個吸煙嘅問題咁樣啦。 嗯，即是話即係新西蘭啦，或者包括頭先提過新加坡啦，咁呢啲都可以話從即係控煙嗰個角度一個比較領先嘅啲地方，係咪已經即係仲有冇其他啲嘅地方係有呢一類咁樣嘅經驗，同埋以你所知道嗰、那個佢推行嘅成效係點樣嘅？ 其實近年咧已經係世界各地咧都有政府咧係有一啲目標咧係設定咗咧。希望是達到一個無煙社會的。咁通常嚟講咧，佢嘅定義咧就係話，即係去到全民嗰個吸煙率去到5%度咧，就已經算係一個無煙社會咁樣。 咁好多國家佢嗰個做法咧，都係話一系列嘅政策咧，係去到促使呢件事去到能夠實現啦。咁但係咧，往往就好多時咧，係呢啲國家都係發覺係有啲目標之後咧，係嗰個目嗰、那個實際情況咧係達唔到嗰、那個預期嘅。咁當然有呢啲政策係好過冇嘅嚇，咁但係就更加好嘅做法咧，可能真係好似紐西蘭咁樣咧，係有一啲透過立法咧，去到控制到一啲嘅人士咧，係將來唔能夠去到買到煙仔。咁當然亦都好多可以有更加多嘅創新嘅做法嘅，或者更加係有效做法，都係透過立法。譬如咧，甚至可以透過立法咧，係定咗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之後咧，係呢個地方咧係禁止售賣煙草嘅。 嗯，其实呢就睇返控烟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咁当然加烟税系其中一个啦。新西兰以前都系曾经试过逐年系上调烟税㗎。咁但系你点样理解即系烟税个效用呢？咁系咪未能够完全达到控烟嘅效果，先至要出到话系向年轻人禁止卖烟呢个咁即系都比较系强硬啲嘅措施呢？ 煙税是單一一個最有效的方法控制煙草的，這個全球都公認的了。那都有些地方呢是雖然煙草其實全球最貴應該是澳洲的了，是去到即是200元港幣以上一包的。但是他們的經驗就是說去到下降到某個百分點呢就都落再落不到什麼了這樣。因為有些替代品，即是他們澳洲來講舉例呢，就是那些人用手捲煙啦，咁手卷烟比起即系喺去买一包烟仔咧平好多咁样，咁所以啲人有替代品。而家纽西兰呢个政策咧都系有一啲嘅漏洞嘅吓，因为佢讲紧嘅系唔俾佢哋去买烟咧啊，即系售仔咧系讲紧系传统嘅烟草嘅，就唔包括新型烟草嘅，即系呢个电子烟咧系唔包括嘅。 嗯， 正正系咧喺呢个纽西兰咧过去几年咧，佢哋嗰啲青少年嘅使用无论系传统烟啦。都是增加几个 percent， 至于电子烟呢更加是大幅飙升的，即是它见到是由这个3-4%度去到现在10%+是使用电子烟。最近一个研究见到是中学生呢是过去7日有使用电子烟的去到27%的。传统烟只不过是十几嘅啫，吓15%嘅啫。 嗯，何教授，即系讲下研究咧，世卫早前都有一个全球烟草趋势报告啦，咁就其中有两点指咗出嚟嘅，就一点咧就系话一啲富裕国家咧，即系中等偏上收入嘅国家，那个控制即系控烟嘅进度咧系最慢嘅，同埋咧就系亦都有啲证据显示咧，烟草行业咧系利用疫情向政府建立影响力啊。可唔可以先讲讲即系点解富裕国家会控烟会难啲咧？ 首先咧，要分开佢分得好仔细嘅嗰啲即系收入咧，系其实最富裕嗰批国家咧，系都唔错嘅做得。你啱讲系中等以上呢一小撮嘅国家咧，系控制得比较系慢咁样。咁可能当中系包括，其实如果你计地区嚟讲咧，系呢个西太平洋嘅地区咧系比较慢嘅。咁呢啲国家包括咁最大就系中国啦，其他有日本啊等等嘅国家啦，咁就東南亞地方吸煙率睇得最高嘅，甚至都係去到印尼嗰啲咧係非常之高。咁所以就係同第二條問題咧，就話喺疫情之下，煙草商就趁機會咧去到推廣啦，咁呢個係事實嚟噶。咁其實煙草商咧亦都係咧影響我哋控煙嘅最大嘅敵人嚟嘅。咁邊啲國家控制得好，控制得唔好咧？往往就視乎究竟煙草商喺呢啲地方嗰個嘅影響力有幾大，影響力大與少咧，就好多時咧視乎咧究竟佢哋呢個國家咧有冇一啲大嘅煙草商喺裏邊啦。譬如英美國家咧有英美煙草啊、帝國煙草啊，有菲利普莫里斯啊，中國有中國嘅煙草專賣局啊，呢啲都係全世界最大嘅煙草公司嚟嘅。咁佢哋喺疫情裏邊咧就會。话传统烟咧就系会好危害健康啦，更加令到嗰个新冠肺炎咧嗰个病情更加紧要，所以咧我哋要推广咧用嗰啲新嘅烟草啦，咁你用电子烟啦，你用加热烟啦，就会咧就好啲啦咁样。 咁又即係有啲趁火打劫咁樣嘅意味嚇。咁好在香港我哋都係法例通過咗咧，係會禁咗呢啲電子煙同埋加熱煙嚇。 你又睇到咧，即係而家新西蘭就開始禁止向年輕人賣煙啦。有冇其他國家有類似嘅條件，或者係逐步好似新西蘭咁樣可以做到全面禁煙嘅效果咧？ 一啲國家如果佢幾個因素啦，第一佢有。如果是民主國家嘅，佢有市民嘅支持啦，有包括我哋有香港，我哋有成三分之二嘅人咧，都係贊成咧，係十年之內咧係完全禁止煙草嘅。有啲國家如果佢哋係冇一個好大嘅煙草商喺背後啦，咁我哋有啲冇啦，係嘛？咁美國、英國嗰啲就會難少少啦。咁紐西蘭呢啲就冇嘅，澳洲啲都冇嘅。咁所以佢哋咧係比較可以即係快咧做得到，可以呢方面。但其實咧，就好視乎嗰個國家嘅環境嘅，一啲比較強勢嘅政府咧，其實佢哋想做咧係做得到嘅嚇。即係舉例，譬如中國啊，如果佢話要禁煙嘅，其實幾年之內都可以禁得到嘅嚇。 Okay. 好啊，唔該曬何教授啊，多謝你先。 好，多謝，拜拜。 多謝你。咁啊，何教授咧就係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何世賢啦。咁啊，同我哋分析咗咧，就係今次新西蘭計劃咧就禁止向年輕人賣煙嘅一個新政策。好啦，我哋休息一陣，聽一節嘅入十一點半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听日举行，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希望选委会界别四十个议席能够在选举结束之后三至四个钟头，甚至更早可以得出选举结果。至於功能界別的議席，由於要將全港票站的選票運到中央點票中心點算，預計會最遲有結果。地區直選的二十席票站在選舉結束之後將會變成點票站，希望在凌晨可以完成點算。整體九十個議席的選舉結果，希望星期一中午或者之前就會得出。冯华又话：今次嘅选举制度以及程序都有改变，喺多方面都有所加强，希望点票工作可以快一啲同准一啲，而投票排队亦都唔使排太耐。佢又提到，今次选举将会首次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由于担心部分偏远地区投票站嘅连线问题，因此有三十几至四十个票站继续沿用旧有嘅划线方式。而當局亦都已經制定預案，一旦有票站在連線出問題，將可以很快改用紙本劃線發選票的方式。政府亦都已經有專家小組聯同警方等，防止遊客入侵。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話：留意到坊間有人公然呼籲杯葛選舉或者投白票，反映一些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的人死心不息，仍然希望趁機搞亂香港，甚至抹黑攻擊新的完善選舉制度。一方面呼籲市民不要投票，另一方面指投票率低就代表選舉制度的不成功。但是這些陰謀詭計絕對不會得逞，無論怎樣攻擊抹黑都不會改變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家對香港撥亂反正的決心不會改變。他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說，任何人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都屬於犯罪。曾國衛形容今次是一次五光十色的選舉，具政治包容性，候選人亦都有代表性，可以代表香港整體利益。由於防疫考慮，將不設公眾觀察點票，但是港台會作實時直播，凸顯選舉的公平、公正、透明。英國單日新增超過93,00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三日創新高。另外，死亡人數再增加111人。 其中3200宗新确诊个案属于 Omicron 变种病毒，是一日之前的一倍。英国累计的 Omicron 病例接近14000宗，外界估计实际数字会更高。政府数据显示，过去七日英国新确诊个案比较对上七日增加38%，但是死亡个案就减少4.5%。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朝清凉，星期一和星期二多云有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较早前近汉梅谷路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路近御田苑。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汉梅谷路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御田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几元。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就去到连翔道同埋漆咸道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万公窝路。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城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介乎城南道至到龙岗道嘅一段无名路咧系临时封闭，而家车辆只能够由太子道西前往龙岗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无论你对未来有咩愿景。你想香港明天会更好，就要记住，听日就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夜晚10:30。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18个表列处所扩大了要使用安心出行食肆的负责人林先生。 啲学生咧，个个都话自己唔够15岁嘅，真啊，冇得查佢身份证噶嘛。 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陈文山 系要谂得再长远啲，唔会喺一个感觉上好似系朝令夕改嘅环境下，其实好人心惶惶。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继续第二节的十万八千里，继续有陆宇光和谭永辉在这里。谭永辉，这个时候我们讲一讲上个礼拜有一宗在墨西哥南部的交通意外。那个意外都看得出就是一些跟美墨边境偷渡问题有关的一些议题。 那是一宗交通意外来的。那一架货车，那货车一般来讲的设计都是载货。那你想象如果一部货车载满了你当薯仔，那如果它是走得快，如果真 真係萬一發生意外翻側咁啲薯仔就碌曬出嚟啦。咁呢一宗嘅意外咧，佢裝嘅就唔係薯仔，就係裝咗超過100個人。咁當中好多都係嚟自中美洲嘅一啲嘅諗住經取到墨西哥咧，係進入美國嘅一啲嘅中美洲嘅人啦。咁即係呢一個設計當然唔係我嚟載咁多嘅人啦。咁但係呢架車咧載到咁多嘅人咧，咁嘅重量之下咧，喺擺彎嘅時間咧就翻側咁變咗咧車裏邊咧，即係嗰100人左右咧，就全部咧就好多都係咁樣就拋咗出路面，咁就造成好大嘅傷亡。 嗱，事發喺上個星期四啊，咁個地方就係墨西哥南部嘅黑柏斯州，咁而咧就係事件咧就係令到最少54人死亡嘅。咁呢個黑柏斯州咧就係啲移民咧，咁譬如係一啲中美洲嘅移民啦，咁希望咧就係取道墨西哥上美國咧，就係譬如話穿越危地馬拉去到墨西哥。第一个会穿越的州份嚟噶，咁所以事件就令到外界再关注移民的问题啦。咁如果被迫系留喺墨西哥当地咧，呢一班嘅移民咧，亦都系面临住好多嘅威胁，包括咧就系人口贩卖啦、性暴力啦、同埋谋杀等等嘅问题。咁所以咧，佢哋想离开自己嘅国家啦。咁但系就算佢喺墨西哥系上唔到美国，留喺墨西哥当地都会面临住好多嘅问题。 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話咧，今年咧約有651人因為試圖越過墨西哥嘅邊境咧進入美國而死亡嘅，咁就係自2014年以嚟咧係最多嘅。 拜登政府就曾經發布過備忘錄，就希望終止前總統特朗普的一個計劃，不過就被今個禮拜就被上訴法院去駁回，這個計劃是叫維持的，這個計劃就叫做移民保護協議，就令到尋求庇護的移民必須在墨西哥等幾個禮拜甚至幾年才能夠到美國去到出庭，咁而唔係咧就被允許喺美國嗰度等待聽證會嘅。 拜登咧喺即係今年一月就任啦，咁就本來咧呢個項嘅政策咧，希望喺佢即係就任不久咧，就希望暫停。咁但係去到八月咧，德州一名嘅聯邦法官就下令聯邦官員咧恢復翻呢個計劃噶。拜登政府咧係再重新發布嘅備忘錄，希望終止咧以上嘅計劃咧，但係俾法院駁回噶。 根据法庭的命令，政府是上个礼拜开始就将第一批的移民就送回去墨西哥。见到在墨西哥都有很多的移民去关注这个事件。墨西哥城就有移民就发起集会，就要求墨西哥政府采取更加多的措施去帮他们。例如要求墨西哥政府给他们永久居留权，以及允许他们到达美国的边境。 美国咧系建议咧向购买美国制电动车嘅美国人咧提供税务优惠啦，这个可能咧系会损害到咧墨西哥嘅工业，咁并且系刺激咧非法移民咧系更多咧系进入美国嘅。 好啦，咁我哋又睇睇另一个嘅议题啦，亦都同拉丁美洲有关㗎，就係、是、亚马逊森林啊。咁亚马逊森林大家都知道啦，咁係全球最大嘅雨林嚟㗎，咁占地呢成550万平方公里㗎，咁横跨咗呢就八个嘅南美洲国家，包括係巴西啊、哥伦比亚、秘鲁等等。咁亦都呢係除咗有好多好丰富嘅生物嘅多样性嘅环境啊、生态环境，亦都係吸收好多碳啊，被视为呢个世界之肺的。不过近排咧就系呢个亚马逊森林咧都面临住好多嘅威胁，其中一个威胁咧就系砍伐树林嘅一啲活动。 近期咧有一个即系一啲新嘅资料啦，咁就嚟自咧亚马逊森林混合卫星监测系统，咁佢嘅英文简称嘅 PRODIS， 咁呢一个嘅系统嘅数据显示咧，同2020年相比咧，2021年森林砍伐量咧增加咗21.97%，差唔多22%啦。亚马逊森林咧被砍伐咧，即系超过系13000平方公里，咁啊面积几乎系纽约市嘅17倍。咁呢一个嘅即系砍伐量咧，吓嗰个面积计咧系创15年嘅新高嘅。 嗱，巴西咧就系喺呢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嗰度咧，就承诺去到2030年结束同埋扭转森林砍伐嘅国家之一嚟噶。不过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咧就批评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嘅政府系漂绿啊，吓，即系用一啲嘅去一啲嘅绿色嘅政策或口号去到咧就掩盖自己嘅一啲行为，就话咧阿博尔索纳罗喺执政期间，其实政府就删除咗好多环境保护措施同埋预算，削弱监测同埋保护森林机构嘅权限。 根据绿色和平巴西办公室喺亚马逊 森林实地的考察发现，为了推动维洛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当局开始扩大基建的项目和范围，就使到森林被破坏的进度是加速的，更加是计划建设一条高速的公路，是有利伐林作业。 英国《卫报》亦都指出，在气候变化峰会的前夕，巴西政府是用初步的数据来到展示伐林的问题比去年同期是略为下降，证明就正在控制这个森林砍伐，但是今次的这个数据发表是更加精确的最终数据，就显示出这个伐林问题的严重性了。 另外还有一些数据可以参考一下，12月初的时间，供应链研究公司 Stand Earth针对时装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发表了一项的研究，就报告分析了近50万行的海关数据，发现很多大型时尚品牌的某程度上都涉及亚马逊热带森林的流失的。 有50几个品牌就同巴西最大的皮革出口商 JBS 有多个的供应链连结的，而这家公司就是以从事伐林而闻名。而部分时装品牌最近就先是宣布政策，说要消除供应链上面导致森林砍伐的参与者，都见到时尚界不同的界别都是做一些就希望保护亚马逊森林。 以上都看到森林的砍伐咧，都是跟贸易啦，或者用国际的很多方面的一啲经贸咧，系拉上了关系。 咁呢时候咧，我哋又转一转角度啦，就去到咧系阿联酋嘅迪拜，头先都讲过啦。因为迪拜咧，其实而家咧，虽然喺疫情底下啦，但系就系搞紧呢个嘅世博啊。咁我哋嘅朋友咧系杨立明咧，咁本身都有机会咧参与迪拜嘅世博噶。不过咧就因为疫情嘅关系咧，佢嘅行程就取消咗。不如就请佢讲下，究竟佢今次咧就系喺一个线上吓，维持住线上去到处理一啲嘅会议活动嘅时候，遇上啲乜嘢嘅问题啊？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本来今个星期我应该人在杜拜，实地支持由杜拜商会同世博合办嘅全球商务论坛，而我更系论坛首位负责东盟部分嘅编辑、构思活动内容、邀请演讲嘉宾同策划论坛内容。杜拜世博原定喺2020年举行，但因为疫情缘故，顺延一年。作为史上首个中东举办的世博，今年以沟通思想、创造未来为主题，从流动性、持续性和机遇三大角度探讨如何携手打造更美好的未来。我参与的全球商务论坛是今届世博的重点活动之一，论坛设有三场，分别聚焦非洲、拉丁美洲和东盟地区。在过去两年的筹划过程之中，疫情反复和地区对疫情的不同态度是邀请演讲嘉宾时面对最大的困难。当大部分的亚洲国家对疫情仍抱审慎的态度，亚联酋早已开关重启旅游。早在2020年7月，亚联酋航空已经成为首间航空公司为乘客提供旅游保险，包括新冠肺炎的医疗和殓葬费用，希望吸引更多游客。虽然论坛以混合模式举行，但是主办方希望演讲嘉宾和与会者能亲身去到世博，一睹由192个国家共同打造的华丽博览。可惜天意弄人，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在活动前一周爆发，本来开始局部开关的东盟国家亦都重启隔离措施，令大部分来自亚洲的讲者和本人只能改为线上参与。最终活动都顺利完成，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和菲律宾两位部长都亲身出席论坛发表主题演讲。不过这场没完没了的疫情似乎改写了日后大型博览和国际论坛的模式，即使疫苗为结束新冠疫情带来曙光，疫后世界亦都难逃接近两年抗疫建立的新常态。 经典广播剧《寂寞的十七岁》1988年作品，白先勇原著。 点解成日都系我唔啱啊？点解佢哋成日都唔了解我嘅咧？ 我做错咗乜嘢？其实我已经尽晒力噶啦，我真系尽晒力噶啦。 泰迪罗宾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寂寞的十七岁》，12月18日，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体育产业链环节，搵嚟长跑著名导师陈家豪同佢嘅徒弟曾晓彤。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允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 早上嘅11:49啊，继续有十万八千里，有陆宇光同埋谭永辉喺度。 系 咁啊，谭永辉啊，咁我哋嘅生活啦吓。每日嘅生活都离唔开网络啦，可以话咁大家咧可能即系手机不离手啦，经常系用电脑啦，咁我哋做乜嘢咧？可能系即系同人哋系倾偈、通讯，攞一啲嘅资讯、睇新闻、做嘢、读书、买嘢、理财、娱乐。 系 我哋嘅生活系咪真系离唔开网络啦？已经 绝大部分嘅朋友应该系咁啊，不过应该可能都有极少部分嘅人咧就或者因为一啲原因咁啊，佢用唔到。或者係佢選擇唔用都有嘅，我都知道。 嗱，尤其是疫情之下啦，咁其實好多個國家咧，因為疫情就係封城啊，閂學校啊，咁變咗咧就大家要維持正常嘅生活咧，就更加要依賴個網絡啦。 這個需要係增加咗。 咁但係究竟而家全球嘅網民人數有幾多咧？咁、而就係、是、頭先都講啦，即有啲人都仲係未有網絡嘅。咁、我哋都相信咧有一啲啦，當然。咁但係其實有幾多咧？嗱，近排咧就係聯合國負責信息通訊技術嘅機構叫做國際電信聯盟咧，就發表咗最新嘅全球數碼連接狀況嘅報告，就話咧係全球互聯網嘅使用量係強勁增長啦。咁、用過互聯網嘅人數。2019年呢就估计是41亿，咁而家呢去到2021年呢就大幅增加到咗49亿啊，咁即係话呢喺短短两年期间呢就多咗7亿8千万人呢係上网，个增长呢係17%啊，咁相信呢都同疫情有关啦。 咁至于即係未使用过互联网呢，全球嚟计有几人呢？大概有29亿人。即係37%嘅人口啊！ 哦，原來都仲有好多喎、啊。 咁呢個都相當 係從來未用過互聯網喎、 啊， 講緊。 冇錯啊！咁喺呢一啲仍然處於離線狀態嘅29亿人之中咧，估計有96%咧，佢哋係生活喺發展中國家嘅，咁顯示咧全球人口嘅數碼連接能力咧，仍然係一個嚴重嘅不平等狀況啊！ 咁我哋先讲讲即系嗰个网民人数增加嗰个情况先啦。咁其实都同疫情真系好有关系嘅，因为咧上年2020年咧就系疫情大流行嘅第一年咧，全球嘅网民人数就增长咗10%啦。咁系10年以嚟咧就最大嘅增长嚟噶。咁而当中咧就系好多都系嚟自发展中国家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一啲联合国认为最不发达嘅国家，咁佢哋嘅增幅咧都系超过20%噶。咁即系话咧呢啲嘅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可能都需要在疫情底下要用多些上网 的工作。 联合国确定46个最不发达国家，都讲一些、包括在亚洲有孟加拉、柬埔寨、缅甸、尼泊尔、阿富汗、阿拉伯国家里面有也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苏丹、坦桑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等，在加勒比海的地方就是海地，都是一些例子。 系啦，呢啲最不發達國家咧，咁喺疫情底下咧，都多咗上網嘅。不過上到網啊，就唔代表可以經常上網啊。因為咧，就算被視為呢個互聯網用戶嘅49亿人之中咧，都只有幾億人咧的，亦都有係幾億人咧，係只能夠通過一啲嘅共享設備啦，或者係用一啲好有限嘅連接速度，係偶然上到網嘅啫。咁、所以呢49亿咧，都唔代表住係可以我哋而家香港人咁可以日日上網嚇。 係啊。非洲咧就只系得1/3嘅人口咧系即系有使用互联网啦，咁对比起欧洲87%， 亞太地區咧就61%，咁個非洲就即係相對係即係低好多啦。 咁而咧就係喺個上網嘅問題之中咧，喺呢個最不發達嘅國家咧，仍然有好大嘅一個所謂連線嘅鴻溝啊。嗰度咧係有73%嘅人係從來都未用過互聯網噶。咁而喺呢啲最不發達國家咧，女性亦都係被邊緣化噶。大約5人之中咧，有4人咧都仍然係處於一個離線嘅狀態。咁有咩嘅原因令到佢哋上唔到網咧？咁啊，當然包括窮困啦、文盲啦、唔識字啦，仲有就係電力供應咧。同埋呢個嘅呢個數碼知識同埋技能嘅缺乏咧，都係令到呢啲人咧上唔到網。 咁啊，如果喺我哋自身經驗裏邊嚟講咧，有時候都聽到，我上網唔夠快嘅。咁我嗰個比較咧，都係同緊咧我哋所能夠接觸到嗰個最快嚟到去比較嘅。咁所以你心目中所講唔夠快咧，喺某啲地方嚟講咧，已經係一個極速，即係非常快嘅速度啦。國際電聯嘅數字指出咧，雖然世界上95%嘅人理論上可以咧係接入到3G。或者以上啦吓，4G等等呢啲嘅流动宽频网络，但其实其中有几十亿人咧系冇连接嘅。 咁我哋头先都讲咧，即系穷困令到一啲人就上唔到网啦吓。咁究竟啊，点样先至为之系负担唔起嘅一啲上网嘅费用咧？嗱，其实联合国有个委员会就建议咧，宽频价格嘅水平咧，应该系呢个嘅人均国民总收入嘅2%或者以下，先至叫做可负担噶。咁但系一啲世界上面最穷嘅国家咧，上网费可能达到咧就系头先讲人均国民总收入20%或者更加多。咁所以佢哋自然咧就上唔到网啦。 咁啊，呢个联合国嘅国际电联咧，都有个议程嘅，希望喺2030年之前咧就达到咧增长咧包容同埋可持续性喺即系头先讲嘅一啲即系不理想嘅状况嘅地方咧，即系提升一下啦。 好啦，咁我哋又不如又转一转话题啦。咁我哋讲好多上网 连线有关噶， 系啦系啦。咁嗱，我哋放工之后咧，仲即系透过网络啦。咁我哋都仲有好多可以即系处理工作嘅机会啦。可能老板就会send 个短信嚟，即系叫我哋继续工作啦。咁但系有啲国家开始话不如我哋有一个方法去到保障员工嘅休息权啊，好嘛？ 系啊，最近11月，葡萄牙国会咧通过一项保障劳工嘅法案，就禁止雇主喺非上班时间咧联络雇员，包括咧系打电话俾佢啦、发电邮等等啦。法案咧亦都系要求雇主要分担一下咧员工家庭上网费同埋电费，因为如果佢喺屋企度 work from home 啊，即系要上网要连线吓，开下 Zoom meeting 呢啲都系要上网同埋要用电噶嘛。 唔守法嘅雇主可以被罚款噶。咁根据报道咧，规模细过10个员工嘅细公司先至可以获得豁免。 葡萄牙嘅即系劳工团结及社会保障部长咧，Anya， 咁佢就话咧政府系要介入噶。咁佢希望咧，即系除咗话即系保障员工之外咧，亦都系提升自己國家的競爭力，因為有些人會因為這樣就吸引了去葡萄牙發展。 其實都有報道話咧，新冠疫情底下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的時間咧，在正常嚟講是有增無減啊，咁都令到打工仔嗰個翻工同埋放工嗰個界線咧係更加模糊啊。 咁啊，呢條線模糊咧，即係話嗰個 work life balance 工作同呢個自己生活嗰個平衡咧，更加難維持噶嘛。呢一種嘅立法咧，喺即係全球啦，特別係歐洲嗰度嗰個趨勢係點嘅咧？其實喺葡萄牙之前，法國係做一啲嘅2017年，西班牙咧2018年咧已经系引入咗呢一种所谓叫做 right to disconnect， 落咗班就唔该唔好揾我啊。英国亦都系有意做一啲嘅立法，美国纽约市议会咧之前有议员咧提出一个相关嘅一啲嘅法案啦。印度亦都有好多嘅立法嘅尝试噶，例如2019年嘅时候咧，民族国大党咁样嘅在野党啦，咁有议员咧用一个私人提案嘅形式提出立法，就是、禁止老板咧惩罚员工冇回复到放工之后发出去信息，咁但系咧呢一个嘅私人提案就不被通过噃。 咁好啦，我哋都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又听翻只歌先，送只歌俾大家。呢首都系我经常即系都 all time favorite 啊，非常中意嘅一首歌啊，嚟自 Ed Sheeran 嘅 Castle on the Hill。 Tasted the sweet perfume of the mountain grass I rolled down.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I found my heart, broke it here, made friends and love. go home。15 years old and smoking and rolled cigarettes, running from the law through the backfields and getting drunk with my friends. Had my first kiss on a Friday night. I don't reckon that I did it right, but I was younger then. Take me back to when we found weekend jobs, when we got paid, we'd buy cheap spirits and drink them straight. Me and my friends have not thrown up in so long. Oh, how we've grown, but I can't wait to go home. 嚟自英國歌手 Ed Sheeran 啊，2017年嘅作品《Castle on the Hill》啊，咁啊，《Castle on the Hill》喺邊度咧？咁啊，其實嚟自 Ed Sheeran 嘅故鄉啊，咁啊，英國東南部嘅 Framlingham， 咁啊，真係有個城堡咧喺山上面嘅。 係啊，頭先我哋講控煙咧，喂，如果揾到佢做代言啊，佢戒煙咧，因為佢都係喺呢只歌裏邊都有嘅，啲歌詞講食手捲煙啊，啲反叛啦，揾到佢做呢個代言咧嚇，即係改變呢個習慣咧，都係一件好事啊！ 好，下星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